云敞字幼如，平陵人也，师事同县吴章，章至尚书经为博士，平帝以终身王及帝位，年幼莽秉政，自号安汉公，以平帝为长帝后，不得故思亲，帝母及外家卫士皆留中山，不得至京师。莽长子羽非莽隔绝卫士。孔帝长大后建院，羽与吴章谋，夜以血涂莽门，若鬼神之戒，即以拒莽。张玉因对其咎，事发觉，莽杀羽，诛灭卫士，谋所连及，死者百余人。张作腰斩，折使东市门。初，张为当世名儒，教授尤盛，弟子千余人，莽以为恶人党，皆当禁锢，不得仕宦，门人尽更名他师。敞实为大司徒院，自和吴章弟子，收报章师归，官殓葬之，京师称焉。车骑将军王顺高旗至节，比之栾布，表奏以为愿，见为中郎见大夫。莽篡位，王顺为太师，复建长可辅职，以并免。唐林延长可点郡，擢为鲁郡大尹。更始时，安车征长为御史大夫，复并免去，卒于家。赞曰：昔仲尼称不得中行，则思狂倦。观杨王孙之志，贤于秦始皇远矣，世称朱云多过其实，故曰：盖有不知而作之者，我无是也。胡建临敌敢断，五招于外，斩伐奸细，军旅不对，梅福之词合于大雅，虽无老成，尚有典型，因见不远，夏后所闻，遂从所好，全姓世门。云敞之意著于吴章，为人有己，再入大夫，轻则浊英，何远之有？